算着你过不去的过去，一是音乐哭泣，二是学游戏，三是青春无语，四是碰巧遇见你。了解这个你，沉迷这个你，时间暂停，再继续是谁寂寞夜里，百事换了意，前世挣扎 情都装进行囊，就不会害怕孤单流浪。 走到

Sure. 在身上。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有你相伴你不服。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自信长长有你相伴你不服。 快乐的一只小青蛙， 你不服。 快乐的一只小青蛙， 你不服。 快乐的池塘里面有只小青蛙，它、yeah.

我大学的一个室友是南方人，从大一开始每次洗澡都是洗冷水澡，据说之前也从来没洗过热水澡，我感到很诧异。心想吧，这可能就是南北方差异。直到有一天，那个室友晚上洗完澡回来春光满面，我就问他你怎么了，他说今天冷水浴室停水了，所以他第一次洗了个热水澡，感觉特别的爽，从此之后他就开始洗热水澡了。这件事呢，让我觉得我们一直特别敏感的南北差异，其实就是因为每个人所成长的环境而不同而产生的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，所以希望大家不要因为南北问题而产生偏见。 承诺只长到一半，然后越来越勉强，好像什么跟什么，谁的词写的那么长，管它美满或遗憾，总不成一声不响，何不跳过那一段，洗澡时唱的歌不怕越唱越乱，不慌不边唱边乱，就让一切不靠谱又怎么样，谁知道那一字一泪是否夸张，别人的荡气回肠和我不相 在开车的途中， 还是刚刚起床，迷迷糊糊， 来让音乐叫醒你的耳朵。 不管你身处何地，身体和心灵总要有一个行走在路上。 身未动，心已远，让心灵随着音乐去远行。活力 Music 课， 我知道你想听什么。 I'm not afraid to die.

如果死后所有人与所有人相见，那么死亡还有什么美丽可言？如果拒绝一条路和一条路重叠，那么相见才会值得认真说再见。缠绵变迁蔓延，如果不想上半生和下半生分解，那么同意爱只是场戏演。如果选你和我与我和他的分别，那么选择还有什么范畴可争辩？捏碎反悔碎，你有种是我一直青山碧水的理想，我见到是谁一弯绕范畴可争辩，捏碎反悔碎，你有种是我一直青山碧水的理想，我见到是谁一弯绕指缠

要